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66集。算卦一。 哎呀，奉命虽好，求困一生，可惜了。 沈庙的脚步忽而一顿，皱眉看向那道士，问道：你说什么？那道士却得意洋洋地撇过头去，开始唱小曲儿。惊蛰开口道： 姑娘别放心里去，指不定是哪里来的骗子胡说八道呢。 虽然不知道门中人怎么会来佛家种地，可这道士瞧着不甚震惊，更别说寻常道长的仙风道骨了，想来也只是随口一说，就和街头上那些江湖骗子没什么两样。沈庙看了看前面，罗雪燕和罗坛已经进去了，而在他自己的身后，几个侍卫跟在后面不曾上前。他略略思索了一下，就在这道士摊前的小木凳上坐了下来，说道：我要算卦。 贫道这卦可是很金贵的。 话音未落，沈庙就从包里拿出一颗金花生，这是之前苏夫人送他那个荷包里的东西，大约是怕送得太贵重有些唐突，便是满满一荷包的金花生方便买东西。金哲和谷雨看得确实有些着急，街头算卦便是最贵的也不过是几两银子，何必拿金花生呢？可是沈庙决定了的事情便没有转圜的余地，两个丫鬟急归急，却也是无可奈何。沈庙说道：你算得准，这颗金花生就归你，若是不准，我就让人歇了你的小摊子，以招摇撞骗的名义让衙门来抓人。那道士笑眯眯地收了金花生，从身后摸出一个签筒来，摇了摇就交给沈庙，笑道： 嘿嘿，姑娘抽两只签。 怎么要抽两只啊？ 谷雨忍不住问道。 平日里不都是抽一只就行了，莫不是…… 他恍然大悟。 啊，一只算平安，一只算姻缘。 罗雪燕开始操心沈庙的终身大事，因此也给沈庙身边的大丫鬟提了个醒。惊蛰谷雨都知道沈庙来普陀寺最重要的是在姻缘树上扔红绳，这会儿接道士要沈庙抽两只签，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这一出。道士摇了摇头说道： 算命道。 算命道为何要两只签？ 惊蛰不解。那道士看着沈庙，捋了捋胡须，神秘地说道： 姑娘的命道一支签算不完整。 沈庙心中一动，瞧着道士胸有成竹的模样，默默地接过签筒摇了摇，两支签啪嗒一声掉在地上。那道士捻起签来看，惊蛰和谷雨都有些紧张。道士摇头晃脑道： 困凤囚龙，命危情止生祸事，断头台前，急急营营一场空。这是大凶。 此话一出，惊蛰和谷雨齐齐变了脸色。什么叫大凶？什么叫断头台？惊蛰就道： 好你个假道士，满口胡话，这是要去骗谁？我看你就是个骗子，我要报官了。 哎， 那道士却道： 急什么？小姑娘怎么沉不住气？这不还有一支签吗？ 沈庙的一颗心却是砰砰跳了起来。困凤囚龙是他被困于九重宫阙中的冷宫之中，挣扎无果，生出祸事来连累沈家，沈家满门覆没，何尝不是断头台呢？ 而他辛苦汲汲营营为复修一座稳皇位付出心血，到最后还是一场空。复修仪还给他的不过是三尺白绫，甚至婉瑜和复明也没能活下来，他什么也没能留下来，怎么就不是一场空呢？道长再替我看看另一支签吧，沈妙说道。惊蛰和谷雨却有些急了，想不通沈妙为何会对这个道士另眼相看，竟然还肯让这个道士给他看另外一支签。那道士嘿嘿一笑，捡起另一根签来看了沈妙一眼，照旧捋了捋胡子，这才慢慢地说道： 否极泰深，紫气东来，吉兆，上上签。 惊蛰和谷雨本就怕道士又说些什么不吉利的话，这都近年关了，谁都怕不吉利的话引来晦气，见他这么说松了口气。惊蛰却又不依不饶地嘲讽道： 我就说是个骗子，一支签凶，一支签吉，那到底哪支签说的才是真的？ 两支签都是真的，不信问你们家小姐，贫道有没有说谎？ 沈妙心中一动，说道：惊蛰谷雨，你们先去侍卫那边，我有些话想要跟道长单独说。惊蛰想要劝几句，怎么都觉得这道士是个江湖骗子，奈何谷雨对他摇了摇头，拉着他走到了一边，腾出位置让沈妙和道士安心地说话。沈妙皱眉看着道士，道长是不是知道什么？道士一边收拾着签筒，一边头也不回地说道： 我观姑娘面相是极贵之人，再看姑娘命格是奉命所归，本该一生荣华玉石锦衣，可惜却被换了命格。 什么换了命格？他的声音有几分急促。道士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看向他，说道： 姑娘的命格很是奇特，一生会有一次大劫，过了这个劫自然一生顺遂，但姑娘抽到的第一支签，这个劫却没有过。 我的劫是什么？ 一条真凤，一条假凤，假凤抢了真凤的运道和福报，真凤反被囚困。 沈妙只觉得一颗心都要跳出嗓子眼来了，真凤假凤，莫非说的正是她是真凤，至于假凤难道是梅夫人？梅夫人生了傅盛，傅秀仪那般喜爱傅盛，前生傅明死了，他也死了，傅修仪应当会立梅夫人为后，以傅修仪对傅盛的宠爱，或许会把皇位传给傅盛，这不就是说的被夺了命格吗？道长说的是第一支签，那第二支签里我的劫能不能过？ 凭借姑娘的本事是不能的。 道长摇头道： 不过姑娘运道好，命里有贵人相助。 贵人？谁是我的贵人？ 此贵人与你有缘，乃凶龙之命，凶龙伏天，囚凤入笼，他能救你，你也能化解他的戾气，若是欲找此人借他事，姑娘命格归位，有所失去必有所得。 这位贵人在什么地方？我又如何找到他？道长笑了： 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 这便是不欲多说了。沈妙目光闪了闪，又问道：还有一个问题，寻常人只能抽一支签，可我为什么会有两支签？这是天意所为吗？他重生一世，每每想到总有一种不真实感，只怕有朝一日一觉醒来，自己还是在那寂寂的冷宫之中，这一切不过是他做的一场梦。 既然这个不知道打哪来的古怪道士说的有些准，或许也知道一点，也说不定呢。 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姑娘的两只签是有人为姑娘所求的。 有人？沈妙抓住道士话中的关键之处问道，那人是谁？ 是欠你良多之人。 道士从地上站起身来，拍了拍衣服上的尘土，说道， 天机不可泄露，今日贫道与姑娘已经泄露太多，再说就要折服了，姑娘也莫要再问，且记住，前尘如梦，切记纠缠，否极泰盛，紫气东来。 说罢一扬拂尘，竟是大踏步高歌而去。沈妙怔怔地站在原地，直到惊蛰和谷雨走到身边，惊蛰开口问道， 哼，怪里怪气的，也不知是打哪儿来的，这普陀寺也没人管管吗？ 沈妙却觉得自己窥见了某些秘密，心中有说不出的感觉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